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T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2005年迎来它的世界首演之后呢，将于本月13号到16号再次上演，并由此开启国家大剧院歌剧节的序幕。这是一部很震撼的歌剧。2015年上演的时候呢，我去看过，唐建平先生写的曲调真的很美，有很多段的音乐，看过之后我都能跟着哼唱出来了。俄罗斯的音乐味道很浓，我们就先来听听吧，里面的一段合唱曲《俄罗斯，我的故乡》。记得里面有一段女战士在山坡上为了掩护她的战友高唱起了卡秋莎，那一段唱得非常的让人感动，眼泪都快下来了。之后呢，女兵中弹倒下。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其实还能够听到好几段特别熟悉的旋律。作曲家唐建平说，作为一部俄罗斯题材的歌剧，他在音乐上别无选择地把伏尔加传夫曲作为其中最核心的音乐元素。除此之外呢，他觉得作为中国的作曲家来写这部歌剧，他希望中国的文化精神或者说中国人的歌剧审美追求能够在音乐里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20世纪以来，歌剧当中的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够满足人们的欣赏需求，而成为影响歌剧发展的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也许这也正是中国的作曲家能够有所作为的地方。他希望这部歌剧当中的音乐，歌剧的歌，在有效的表达戏剧内容的同时呢，能更好听一些。我觉得唐建平先生做到了这一点，里面的确有很多段歌曲都很好听。我们再来听一段准尉演唱的《你们可听到我的呼唤》。带着深深的怀念，老年时的准尉回到了当年五位姑娘牺牲的那片白桦林，他深情地呼唤着每一个姑娘的名字。准尉把鲜花放在他们牺牲的地方，清幽的俄罗斯森林，寂静又明亮的北欧湖畔晨曦，花样的年华，诗意的青春，五朵本该在和平岁月里尽情绽放的年轻的生命之花，却在突如其来的残酷的战争搏杀当中猝然凋零了。五个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红军女兵意外遭遇了数倍于自己的德军特种兵，他们为了保卫祖国，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惨烈的战斗就这样在静悄悄的黎明中打响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传奇凄美而又壮烈的战争故事。 来自不同的地方，性格各不相同。来自农村的 Lisa， 她的性格淳朴，内心偷偷地憧憬着爱情。大学生 Sonia 热爱诗歌，普希金长诗当中的人物连斯基是她心中的恋人。加利亚来自孤儿院，是一位满脑子幻想的女孩。班长丽达的丈夫曾经是边防军的军官，在与德军的战斗当中牺牲，满心充满了复仇的渴望。而新来的女战士冉卡是一位金发美女，她和一位有妇之夫的军官相爱，不得不分手。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五位女兵的合唱，在黎明之前。这段五重唱呢，可以说是这部歌剧的标志性的唱段，有五个声种而组成，其中有花腔女高音、抒情女高音、戏剧女高音、次女高音和女中音组成的五重唱，是五个女兵集体的主题歌。音乐的伴奏当中呢，我们还能听到好听的巴扬琴。在准尉的眼里，女兵和男兵比较，她的优点呢就是不喝酒，不爱惹麻烦，但是这些姑娘们爱美爱幻想，平日里叽叽喳喳也是让她经常感到头疼。面对残酷的战争，准尉唱出了下面的这首咏叹调，士兵本应是男人。 士兵，士兵本应是男人，可男人爱喝酒，离了酒 新太阳，西北下不再舒服，怕了酒的男人麻烦多，胡言乱干到处乱转，不选士兵到乡之间朝南归。哎，但要是不喝酒该多么好。可惜世上太难找。我请求再请求，上级答应了我的请求，派了士兵不喝酒，这不喝酒的士兵麻烦也不少，叽叽喳喳蹦蹦跳跳，一惊一乍还叫还闹，喝得还干净，处处向北少。我这个准尉呀，要为他们烧水洗澡。士兵，士兵，本应是男人，我是这些女人，上了战场，架起了机枪，还真勇敢，是男是女难分别，多么勇猛，杀气腾腾啊！这是不喝酒的女人，这是爱干净的女兵，女兵，女人，女兵。 在和平时代寂静的黎明当中，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但是这部作品要告诉人们的是，寂静的黎明中既蕴藏着大自然的宁静，蕴藏着战后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却也不应该忘记，在这里也曾经发生过正义和邪恶的生死拼杀。今天这美丽祥和的静悄悄的黎明，恰恰是靠无数英雄默默的生死拼杀才换来的，所以人们应该记住他们。 此刻我们说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本月13号到16号，这部歌剧将由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吕嘉来执棒，男中音歌唱家张扬、刘松虎携手十多位优秀的青年华人歌唱家联袂演出，希望这经典的歌剧能够再次带给人们感动和对战争的反思，让人们更加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我们再来说说本月的另外一场非常重要的演出吧，那就是杰杰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将于4月16号带来的俄罗斯作曲家系列之六穆索尔斯基经典作品音乐会。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将在4月16号为北京乐迷带来的图画展览会当中的两个犹太人。杰杰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老朋友了，此前呢也曾经来过好几次了，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带来的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2012年是肖斯塔科维奇，2013年呢是斯特拉文斯基，2014年是普罗科菲耶夫，之后在2015年带来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全集音乐会，去年来没来我不太记得了，那么今年呢也就是这个月的中旬，他们会再次来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次他们带来的是穆索尔斯基的经典作品。

连姆尼森主演的《通勤营救》昨天报收970万，位居单日票房季军，累计票房2000万。《红海行动》昨天再收600万，累计票房35.96亿。该片也以10.2亿的月票房超越《黑豹》，拿下三月票房冠军。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本月呢，国家大剧院将会迎来一支世界名团的来访，他们就是杰基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他们将于4月16号带来俄罗斯作曲家系列之6穆索尔斯基经典作品音乐会。穆索尔斯基是俄罗斯近代现实主义音乐的奠基人，是强力集团当中最主要的一位作曲家。他的创作呢，具有批判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在艺术风格上呢，具有很浓的俄罗斯民族特点和独特的个性，在音乐语言、艺术形式上有着大胆的创新。他的语言我们听到非常的形象，尤其是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部图画展览会非常有名，这是基础的舞蹈。4月16号，杰基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为北京乐迷带来的曲目都是穆索尔斯基的作品，有《霍万辛纳前奏曲》《死之歌舞》《图画展览会》，还有这首《荒山之夜》。这部《荒山之夜》完成于1867年，它取材于俄罗斯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穆索尔斯基去世之后呢，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在1886年整理并配器完成。作者在原稿上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描述： 来自地下深处非人类的轰鸣，黑暗幽灵的出现，以及随后黑暗之神的登场，对黑暗之神的赞颂，狂欢作乐。在狂欢作乐最热闹的时候，远方传来乡村教堂的钟声，这声音驱散了黑暗的幽灵，最后是破晓，这都是作曲家对于俄罗斯神话传说的一种自由的发挥。这部《荒山之夜》可以说是交响音画作品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的各种乐器的色彩非常鲜明，耳边听到的《荒山之夜》由马林斯基交响乐团来演奏。这支乐团呢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悠久的乐团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期。乐团起源于一支宫廷的管弦乐团，后来呢逐渐成长为独立的俄罗斯皇家歌剧院的管弦乐团。这支来自俄罗斯的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当然演奏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始终是他们最拿手的了。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乐团在2011年来国家大剧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冬之梦》当中如歌的行版。 从1988年开始，马林斯基剧院就开始由瓦莱里·杰杰耶夫担任指挥了。到今年，他们正好合作已经30年的时间了。杰杰耶夫是一位水平很高的音乐大师，他的到来为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乐团的曲目迅速的扩大，到现在呢，他们已经包括了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马勒和贝多芬的所有交响曲。在杰杰耶夫的努力之下，马林斯基剧院的音乐厅在2006年得以竣工了。剧院和音乐厅大楼的混音效果特别好，在马林斯基音乐厅不但有歌剧和爱乐节目的表演，还有马林斯基自主品牌的唱片的录制工作。马林斯基品牌是杰杰耶夫在2009年创立的，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录制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第四交响曲。指挥家杰杰耶夫曾经是一位钢琴家，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能登台演奏贝多芬等人的协奏曲了。1990年作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在坦格伍德音乐节在美国首次登场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杰基耶夫作为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指挥家，在国际上声名远播。他目前是马林斯基剧院的艺术总监和总指挥，同时兼任着伦敦爱乐的首席指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艺术学院院长、国际柴可夫斯基大赛组委会的主席。他还创立了杰基耶夫艺术节、白夜艺术节和莫斯科复活节艺术节。杰基耶夫可以说是当今乐坛最忙碌的一位指挥大师了，因为他不仅在伦敦交响乐团和马林斯基剧院挂帅，同时呢还要客席指挥很多的世界顶级的乐团，指挥的日程是非常的繁忙。这也使得他在伦敦圣彼得堡指挥乐团的机会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可是这位被世界各大演出机构竞相邀请的指挥家，却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几乎是年年都来国家大剧院，甚至还有一年是一年之内来了三次，让很多国外的演出机构和乐迷对北京的乐迷是羡慕不已。下面我们来听他带领马林斯基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第三乐章。 拥有百年历史的马林斯基剧院交响乐团在俄罗斯众多的管弦乐团当中是独树一帜的。乐团在演绎俄罗斯本土作曲家作品的权威度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极高的。2011年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在姐姐耶夫的带领下于十一国庆节期间在国家大剧院连续三晚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全部六首交响曲，盛况空前。看过那些演出的乐迷总是用神奇来形容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和姐姐耶夫这对黄金组合的演奏。到这里，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要结束了。今晚为您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它的再次上演时间是本月13号到16号。另外，本月16号那一天呢，除了这部歌剧之外，拥有百年历史的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还将在杰杰耶夫的带领下再次来到国家大剧院演出，带来穆索尔斯基的经典作品音乐会。本月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的场次很少，这两场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日晚上9点到10点将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的精彩演出。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周末夜现场，祝您周末快乐。 好无聊啊。 春暖花开的日子，宅家真浪费，快来驴妈妈春季旅游节，塞上人就能去春游，更有出境游万家秒杀，相约春天里在路上玩出花样，下载驴妈妈 APP 马上去春游。 一部影响几代人的世界经典，一部关于残酷战争与美丽青春的动人史诗，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4月13至16日将